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追求幸福、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如何选择，如何奋斗，如何被爱与去爱，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成长》，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一等与儿媳单独相对，海云的话却说不出了，张了张嘴，合上，又张又和。安夜打破僵局，妈，董董交给您了。一句话提醒了海云，鹏飞交给你了。这就是他要说的话，说出来便似乎再没什么可说的了。二人四目相对，无言。风儿吹来，吹拂着他们的头发。火车即将开启的哨声响了，海云对安夜笑笑，转身走，安夜本能的搀送。这时候他伸出的手被婆婆一把抓住，几乎同时听他急急忙忙说，安夜帮帮菲菲，请一定帮他，能不能飞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不能让他从此趴下。他才三十出头，他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他以后的路还很长。这是妻子的帮助、支持、不离不弃，对他很重要，非常重要，至关重要，比谁都重要。话没说完，猛然松手，扭头向车门走。但是安夜仍然清楚地看到一颗硕大泪珠由婆婆滞色晦黄的脸上滚落。鹏飞重返蓝天是中医医学科学的作用，也是意志力的作用，夫妻二人的共同意志，药疗、食疗、正方、偏方，同时遵医嘱辅以体能训练，鹏飞负责锻炼，其他的安夜负责。那段日子，浓浓的煎中药味儿终日充斥着鹏飞家的楼道，同时食疗抓得很紧，思路是宁可信其有，不怕没用，无害就行。比如某偏方说母乌鸡加麻黄，牛棒子炖煮，喝汤吃肉，安夜定不放过。母乌鸡须是活的，安夜就寻遍各菜市场找活的。杀鸡不能用铁器，得以捏或勒的方法致死。卖鸡的小贩说，这辈子他就没这么杀过鸡，让安夜自己来。安夜不敢来，代价是多付了一半钱给对方，对方才出手。拿到适合飞行的体检表，鹏飞由衷地对妻子说，安爷能有今天多亏了你。安爷摇头，全亏了我。鹏飞大笑，安爷浅笑，此时他们正一起收拾鹏飞反步的行装。鹏飞不日将回三团报道，这之前夫妻二人 方向一致，步调一致，悲喜一致。到达目标后，却出现了巨大的不一致。仿佛相互搀扶着登上一座山峰，一个人即将踏着这山峰登向前方的更高峰，另一人不能，前方的更高峰不属于他，与他无关。他的责任、使命、价值到此止步。站在山顶茫然四顾，无端的一句诗蹦进安夜的脑中，好一似石尽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报社最终没有接纳他，在安夜第一次跟丁杰说要为彭飞停飞事推迟入职的时候，丁杰就对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开始怀疑了。以至安夜来上班时，他把入职的提法换作了先适应适应。工党说那段时间安夜干得很好，能力热情不减当年，由于年龄原因比当年成熟。可惜好景不长，他的经历很快重新被彭飞牵扯。他理解安夜割舍不下彭飞的心情，都是女人，但是不舍不得，世界是公平的，两头甜的幸运儿是少数的。作为总编辑，丁杰不能拿工作冒险。彭飞走后，摆在安夜面前有三条路。一，带东东随军跟彭飞去三团做全职家属。二，带东东在这里找工作上班。三，不带东东在这里找工作上班。彭飞认为第二条不太现实，如彭飞在石机关工作，夫妻二人可以倒换着接送孩子，有个照应，让安夜一个人上着班带孩子肯定不行啊，寄宿都不行啊，搞得不好两头误。其实安夜也明白他只有两条路可选，不是没想过带孩子随军过去做全职家属，但是不敢，一想就想哭。最终商定保持现状，彭飞去三团，东东在奶奶家，安夜在当地找工作。彭飞不无苦涩，哎，一家三口三个地方。安夜也不无苦涩，原因不同，能不能找到合适工作还两说着呢。彭飞走之前找了罗天阳，请他收容安夜。收容是他的用词，对朋友用哀兵政策效果较好。不能再找丁姐，没用更没脸。此时罗天阳公司做得很好，安插个把人没有问题，除非他不想帮忙，他没理由不帮忙啊。罗天阳不帮忙。首先他们是股份公司，他上头有董事长董事会，他只是股东之一，就算他力促此事并促成，安夜能保证自己干得好吗？民营企业招人是格外的慎重，人员素质低流动快，对企业是伤害。他不怀疑安夜的素质，但是怀疑他的稳定。当然如果安夜肯到公司做保洁员做前台，那没问题，一句话的事儿。但是他不能啊，以他的能力和心气儿，他至少得做到中层以上，得成为公司的骨干呢。到那时候他要说走就走，说撂就撂，对公司工作肯定有影响啊。要不是熟人，他们可以依照劳动合同去告他。是熟人告 还是不告？不告吧，董事会通不过，告呢，熟人可就变成仇人了。当然后面那些话他不会跟彭飞说，只说他担心安业不稳定。彭飞替安业打包票，说安业这一次去报社就职未果是因为自己意外地得了病，自己不可能总是意外地得病。罗天阳思忖片刻，决定直言，不论从哪个角度说，这事儿的最好解决办法是以诚相见。罗天阳直言，语气和缓，态度坚定。你是不可能总得病，但可能，不，是肯定，还会有别的事儿。我理解你对安业的理解，但我要说，你这不是帮他，是害他。我的意见与你相反，与其饮鸩止渴，不如换个思路，另做选择。基于三点：一，如果再遇到你所谓意外，你能为安业的工作放弃你的吗？不能啊。不说主观上你们怎么想，首先客观上就不允许啊。二，你还会不会遇到意外？答案100%会呀。你们的那些意外不是意外，是常态。三，综上所述，痛定思痛，你现在唯一要做的、能做的是什么？想办法帮安业调整心态，面对现实。与当年于建立的那番肺腑之言不谋而合。从罗天阳那里回来，彭飞没像找丁杰那次那样瞒着安业，而是如实相告。他怎么找的罗天阳，罗天阳怎么说的，和盘托出。不发表任何带个人倾向的意见，只说罗天阳怎么说，慢慢的渗透，让安业慢慢的认识，慢慢的习惯，得有个过程。罗天阳说的对，于建立说的对，是彭飞自己的思想方法又出问题了。聪明人最大的聪明是能汲取他人前人的生活经验。男人做事最忌感情用事，优柔寡断，害人害己。安业送彭飞进站，二人无语，确切说是安业无语。一路上不管彭飞说什么，他只是应一声表示听到了，不接茬儿。直到彭飞寻遍话题再无话说。彭飞上车了，安业转身往回走，踽踽独行，彭飞看得心痛，跳下车追上他，抓住他。安业，罗天阳说的有一定道理，你再考虑考虑，现实摆在这儿，我们得面对现实。安业纠正他，得面对现实的不是我们，是我。彭飞便不再说。这几天一直这样，碰到敏感处、痛处，他就会把他刚才的那些话拿出来说一遍。但凡安业稍加反驳，他就不吭声了，如是反复。之前安业没怎么多想，分手在即，一个模模糊糊的感觉突然厘清，彭飞变了，或者说没变，他还是他，并未因为自己的又一次全盘付出有丝毫的改变。想到这儿，心跳了一跳，抬头看彭飞，想从他的眼睛里搜寻答案。那眼睛已经提前避开了。 安叶的心直沉下去，绝望地明白，夫妻之道，单方面无条件付出，绝非上策，平衡为第一要义，那样至少不会失去自己。安叶走了，鹏飞一直趴在窗口，目送他，直到消失。潮热一阵又一阵，冲上眼窝，都被他硬生生地压了回去。他对自己说，鹏飞，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只要你能挺过去，他就能挺过去。一如当年，父亲针对他的问题，对他母亲说的那样。那话他并没听到，但是相同的道路，相同的血脉，决定了他们父子思维如出一辙。鹏飞到部队后，让司机把东西给他送到宿舍去，直接就奔了飞行教室。司机告诉他，于政委在飞行教室上政治课。鹏飞从教室后门进去，于建立背对着他在黑板上写字。于建立的字不好看，但是好认，他写的是热爱。写完回头，这就是今天我们这堂课的主题。忽然他就住了嘴，他看到了站在教室后头对他微笑的鹏飞。飞行员们顺着于建立的目光回头看，顿时屋里嗡声一片。于建立笑微微地说，今天的课我建议由鹏副团长来上。鼓掌声骤响，于建立在掌声中继续，请彭副团长以他自身的经历，战胜疾病，重返蓝天的经历，来诠释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主题。彭飞由三团副团长提拔为团长的时候，安叶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销售总监，东东是少先队的中队长。为东东，海云请了保姆，家务负担减轻了很多。东东呢，给老两口的晚年生活也添了不少的快乐。总之，一家三口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各有斩获，一切看起来都还不错，至少表面如此。鹏飞去市里开会一个星期，意味着可与安叶有一星期的团聚。同行的是作训股长和参谋，带车去。提前几天就通知了安叶，他很忙，得提前通知他这周不要安排出差。走之前又给他打了电话提醒。电话中安叶的态度非常的热情，为进一步表示热情，主动邀请鹏飞一行晚饭在家家宴，让他的下属们尝一尝嫂子的手艺。放下电话之后，按说鹏飞应该高兴，老婆这么忙，对他的到来仍这样重视，邀请他下属共同家宴，更是对他工作的支持啊，却高兴不起来。不得不对自己承认，他从安叶夸张的热烈中感受到的是客气生疏。再说白一点，就是因为关系不那么好了，方需努力表现出好。安叶把鹏飞二字记在他办公桌前台历相应的时间表格里，那台历上记的事情密密麻麻， 为强调提醒不致让鹏飞淹没，特地在鹏飞后头打了感叹号，游闲不醒目，再用红笔圈出。接鹏飞电话的时候，他迅速看过台历，下午没事儿，没什么重要的非他不可的事儿。如此中午吃完饭他就去超市采买，完了直接回家做饭，下午就不来公司了。敲门声响，来人是安叶的助理徐可可，一个美丽的聪明女孩，经安叶面试招来的，第一眼见到就令安叶喜欢，谁都喜欢赏心悦目，包括同性之间，更何况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已敢于正视并公开实践色，不论女色男色，是拉动国民经济的重要资源。当然最佳选择是内外兼修，一个部门有一两只花瓶可以，都是花瓶活谁干啊？徐可可内外兼修。面试的时候安叶给他出了这样一个题，一个客户说，你只要把这瓶白酒喝下去，50万的订单就给你做。 A 的反应是为了50万的订单喝， B 的反应是以喝不喝酒来做决定的人要么没诚信，要么没素质，不值得与之打交道。选择了拒绝，如果是你如何选择？徐可可很快答道，在确保这瓶酒喝下去对我本人没有伤害的时候，我选择接受他的条件。安叶不无意外，如果你喝了酒对方却不兑现承诺呢？女孩头一扬，我也没损失什么呀。安叶大悦，当即面试通过。在日后工作中，可可以她的出色表明安叶看人的眼光很准。 听众朋友，王海林的长篇小说《成长》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师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追求幸福、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如何选择，如何奋斗，如何被爱与去爱，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成长》，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在日后的工作中，可可以她的出色表明，安夜看人的眼光很准。可可报告了安夜一个好消息，著名影视制作人张纪南的助理来电话约晚上见面，之前他们相互之间有过合作的意向，关于电视剧植入广告。电视剧植入广告前景、利润、可行性都好，但风险也大，从运作到播出时间跨度很长，可控性差。如果将客户双方都谈下来，而电视剧没拍成，亦或拍成了不能播出，广告投放方就不会付钱，而公司在与客户双方打交道时肯定会有费用发生，这就是损失。避免损失的关键在于选准项目。准的依据是制片方过往的口碑，张纪南口碑很好，公认的项目质量保证，这一单如果能够拿下，利润可观。仓促约见主要因为投资方因别的事情从山西过来，提出希望三方见面谈谈。中午下班，安夜专程回家换了衣服，凯撒三件套6800元，穿上知性、优雅、飘逸。走前最后对着镜子照照，镜中人面庞细腻光润。现在安夜早晚洁面后护肤，用的是法国娇兰的顶尖级产品玉婷兰花，一套上万，这档次的消费对安夜是小意思，只要效果好。徐可可自然也精心地捯饬了一番，却看不出丝毫人工的痕迹，只让你觉得她愈发的光彩照人。去的路上，安夜叮嘱徐可可，万一对方要求喝酒，请他替自己挡着点儿。徐可可不仅内外兼修，更有一个从前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生理优势。对酒精没感觉，喝酒如同喝水。安夜呢恰恰相反，喝点就醉。可可点头表示这是一定的。安夜又进一步叮嘱，挡要挡的艺术，不能让对方有不好的感觉。他太想拿下这单业务了，决心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安夜还是醉了。尽管有徐可可保驾，张纪南保护，张到底还算是文化人，仍然是无法抵挡山西煤老板的粗犷无稽、财大气粗。他提出与安夜对喝，在发现大部分酒是由徐可可替喝之后，安夜一杯，他 三杯。杯是啤酒杯，酒是五粮液。这时候安叶已经不行了，但是对方说喝了签合同，不喝不签。当下心一横，仰脖将整杯火辣的液体大口地灌下。梅老板也不含糊，说到做到，包间里一片欢声笑语，掌声叫声。安叶挂在衣架包里手机的来电铃声竟被淹没。电话是彭飞打的，从家里打来。他打电话的时候，作训股长与参谋司机站在门口是面面相觑，留不是走不敢。来的路上团长说晚上到家吃饭，你嫂子提出来的，他们都很高兴，谁都渴望在家的独有氛围中与自己的领导进行亲切亲密的近距离接触，以迅速拉近彼此的关系。即使嫂子主动提出，那么家里等待他们的一定是灯火通明，香气四溢，还有茶，还有水果。结果到家时敲门不开，团长自己掏钥匙开了门后，屋里黑乎乎的，没有人声。开灯一看，这家根本就没有丁点迎客的迹象啊，到处凌乱，门旁就是一堆的鞋，女鞋，高跟的，平跟的，黑的，白的。小司机没留意，进门就结结实实的踩上了一只，只吓得赶紧弯腰扶起看，那鞋已然被踩出一道根本就不可能复原的深刻皱褶。他悄悄地把鞋放好了，没敢立刻报告。这会儿团长的脸色难看得要命。团长打电话想是给嫂子打，连打数遍不通，气得摔了电话，同他们一挥手走。这时候已经快八点了，师部招待所食堂早就下班了。最终他们去营区的外边最近的快餐店吃了一点，所谓吃了一点儿，不是不饿，是因为团长没怎么吃，想是气的。团长不吃，他们哪好意思吃啊？每个人匆匆扒拉了几口，完事儿。司机把彭飞送到家，就与股长参谋去师招待所了。彭飞站在楼门口没马上进去，还在车上，他就注意到他的家仍然黑着。那时候他就开始思想斗争，是去招待所还是回家。最后决定回家，到家门口了还住招待所，势必会引起猜度啊，影响不好啊。彭飞站在楼门口，一手叉腰，一手拨电话，按了扬声，电话长长的嘟嘟声响亮，一声声响到自动挂断，马上再拨，再断再拨，用重拨键拨，一键按下，重重的，狠狠的。他是太生气了，太太的生气了。不是为安叶在下属面前丢了他的面子，那面子实无大碍，是因为安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第二次第三次，是屡屡次了。情况各有不同，性质完全一样，他根本就没把自己，没把这个家放在心上。回三团四年的五月，部队安排他休假，他同安叶商量安叶是否可以请几天假跟他回家一趟，一块回去看看父母和儿子。 安叶说不行，说他的年假在春节期间一起休了，不好再请假。结果一个月的假期，鹏飞两边跑，看完了父母儿子，还得给妻子留几天。安叶需不需要？另说，作为丈夫，他有这个责任。否则都任性任其下去，家就不成家了。还有一次，他来市里开会，会是周一开，他周六走，想回家与安叶度个周末。事先电话里也跟他说了，结果到家一看，大白天的，人家在家睡觉呢，乱七八糟的家里弥漫着浓重的酒气，不用说，头天夜里又跟人喝酒去了，又喝多了。再一次，也是他来市里公干，可回家住几天，提前也通知了安叶。等到家呢，等着他的是一张纸条，安叶临时有要务，飞到外地了。你忙，再忙，能不能打个电话？试试，你留了纸条，但是想没想到过别人兴冲冲回来扑了个空，是什么心情啊？还有，多了，一言难尽，罄竹难书。电话一直没有人接，鹏飞就一直重播，意志坚定，百折不挠。如果不是小苏从楼里出来看到他，叫他，他能一直拨到手机没电，或者是对方手机没电。小苏全家早就不住这儿了，她怀孕不久，罗天阳就在郊区买了别墅。现在儿子一周岁整，家里请了保姆。罗天阳父亲去世之后，他把母亲接了过来，指挥着保姆帮他们带孩子。市里的房子小苏还留着，中午可过来躺躺，工作忙回不了家，也有个住处。自搬走之后，他和安叶难得碰上，碰上也是来去匆匆，安叶很忙。最近幼儿园迎接上级检查，事情多，这段时间小苏就住市里，不来回跑了。从市里到他郊区的家太远，即使有车也得40分钟，还得是道路畅通。今天幼儿园放学之后，小苏召集老师们开会，部署迎接检查工作，开到7点，回家做饭吃饭，就到了这时候。他每天吃完晚饭都得出去快走至少1小时。生孩子后一直胖，为恢复从前的苗条，减肥是他当前的重要生活内容。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小苏斜着眼睛看鹏飞，呦呦，老婆没在家候着，鹏大副团长就不高兴了哈。鹏飞脸色越发的难看，对不起，本人现在是团长。 哦，团长了，这么快啊？ 看来还是真不知道，安叶压根儿就没告诉过他。要是换别的女人，这么大的事儿，给他自己长脸的事儿，不早就变着法儿的四处宣传去了？小苏对此也不解，只是身份不同，没鹏飞那么强烈的感情色彩罢了。本着与己无关、与人为善的原则，替安叶做解释工作。 我和安叶难得见面，我不常在这儿住啊，加上他忙。 一句他忙给火上浇了油。鹏飞说，在哪儿忙啊？忙什么呀？ 忙喝酒。 上次我回来，他喝到半夜才回，一屋子酒味呛死个人。就他喝酒这事儿，我已经咬牙切齿， 小苏美目圆睁，期待他说出个解恨的词儿来。他最终说的是：“忍无可忍了。”小苏扑哧就笑出声来了。鹏飞就嗔怒：“你还笑？”小苏忍住笑，摆手：“ 对不起，对不起。”接着说啊，说哪儿了？哦，对，你已经是忍无可忍了。然后呢？ 鹏飞恨恨的：“我知道你工作压力大，但是再大能大过我去？身为飞行团主官，训练、任务、安全，哪一项你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飞机一上天，你的心就跟着上了天，直到飞机平安落地，你的心才能放下来。天天天天。” 小苏和稀泥：“人不就回来晚点了吗？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得有小半年了吧？人家暗夜说什么了吗？不能说你想不回来就不回来，你想回来了，人家就得在家前天候着，是不是？” 鹏飞推心置腹：“小苏，你说他这是何必呢？一个女人。”这话小苏不爱听。女人怎么了？男人靠女人叫吃软饭，女人靠男人就不是。虽然现在贵为罗总夫人，小苏一直坚持工作。从前她工作是为钱，有了钱才知道工作不仅是为钱。她的工资收入与请保姆的费用基本相抵，为钱他不如在家待着，还能省下天天横跨城区来去上班的汽油钱。在成为有钱人后，他开始追求精神，开始理解安夜。当下对鹏飞扔出一句：“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真理出手，一剑封喉。鹏飞愣了半天后感慨：“我发现在中国还是做女人好啊，进则女强人，退呢则贤妻良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这还遍地的妇联，遍地的娘家人。我就想不通，偌大的中国怎么就没有男人的娘家人呢？” 小苏：“切，你找娘家人干什么呀？那男人就不是人，就没苦恼？ 别的男人可能有，你啊，就是有，也是无病呻吟，一直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35岁就当上了正团。 我当正团大半年了，那时还不到35呢，我以为我老婆会为我骄傲，结果呢，跟你她都没说。为什么？她无所谓，不在乎，压根儿没把这事儿当事儿，不把我的事儿当事儿啊，不把我的事儿当她的事儿。我们这个家越来越不像家，你来我走，我来你走，像个旅馆。还不如。” 小苏表示同意：“是，旅馆还有人伺候呢。”鹏飞闭嘴，总算意识到自己找错了谈话对象，或者说找错了谈话题目。小苏送安夜到家前，鹏飞正忙着打电话。一个人在家百无聊赖，打开电视翻看，看到的是一起本地车祸报道。被撞人为30多岁，女性，身份不明，伤势严重，已送往医院。当即想到安夜，安夜正是30多岁的女性，忙打安夜的手机， 听着耳边嘟嘟，表示电话接通却没人接的长音，脑子里浮想联翩。安叶手机搁在包里，人在急救室抢救，果断收线拨122，问清受害人送到哪个医院后，拿起帽子扣上，大步向外走。安叶就是这个时候回来的，后面跟着小苏。小苏在营区健步如飞减肥，看到了安叶，确切说是听到了他无人接听的手机铃声。第一次他没有理会，走了过去，转一圈再到这里，手机铃还在响，还是没人接，不免好奇，循声过去，发现了躺路边长椅上呼呼大睡的安叶，包在手边，手机在包里，包口大敞着。二人千千绊绊地上楼，安叶走几步就得扶住楼梯喘，抱歉地诉苦：“哎，难受。”“ 难受还喝？ 酒喝了一点儿。”于是小苏不再说，跟喝成这样的人说什么都是白费唾沫。到家门口，看安叶颠三倒四的从包里翻找家门钥匙，叹：“别找了，家里有人，鹏飞回来了。”边说边举手敲门，被安叶一把按住了。听说鹏飞在家，他吓得酒醒了不少，趁衣襟儿捋头发，挺直胸，得给鹏飞一个好的精神面貌。小苏不忍看他做无用功，行了，边举手敲门边说：“进屋走直线啊，进去啊，赶紧先找个地方坐下。”话没说完，门不敲自开，鹏飞一头撞了出来。 听众朋友，王海玲的长篇小说《成长》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师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